初就有结果，长大后我才明白，藏起爱，藏起来，紧握倔强的梦想，继续加油，加油，藏起爱，藏起来，就算失败也要勇往直前，我一直都在。

door. Yeah.

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，六点活力派，新的一年每天都在。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

对不起，情歌没有旋律，歌词千篇一律，爱才有抵抗力，一秒都过期，再发誓一万遍 love love， 爱没有文法可言，进行时都可能再见。 This is love evolution。 心里蹦蹦蹦，绿巨人醒来，用力握紧方向盘，只要自己做裁判，不加速变道急转弯，甩开你嗡嗡嗡，几百米之外，一切幸福尽在刹那间，不灭的骄傲是杀手锏。现在玛丽和我肩并肩，我们已注定势不可挡，就是要横冲直撞。哇、wow!